剑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时隔4年，《舌尖上的中国》第1、2季总导演陈小青与团队推出的新作《风味人间》将于本月28号在腾讯视频开播。这部大型美食纪录片共分为8集，每集50分钟，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探讨中国人与食物的关系。历时超过2年，摄制团队走访了20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探访丰富多彩的世界美食，展开一场美食文化之旅。作为广电总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首批推小说，讲述了软件工程师郭新年在强敌环伺的商业环境中，凭借一款手机软件掀起移动互联网革命的创业故事。继《摔跤吧，爸爸》关注女性地位，《小萝莉与猴神大叔》表达跨越种族宗教的爱之后，又一部聚焦社会问题的印度电影《格格老师》本周五将在国内上映。格格老师将目光对准教育行业，讲述了一名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女老师带领全校成绩最差的班级逆风翻盘的励志故事。我国第一部维和军事题材电影《中国蓝盔》将于本周五上映。这部影片由宁海强导演，徐洪浩、伊龙、彭世腾、沈浩、王涛主演，讲述了当下中国维和部队官兵在非洲从恐怖分子手中救出联合国调查组，从而阻止一场战争的故事。时隔30年，电影《红高粱》经过原底标准拷贝、2K 高清修复、杜比全影声制作，将于本周五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发行，在旗下全国200家加盟院线上映。《帝企鹅日记2召唤》近日发布了终极海报和终极预告。作为曾经感动了全国亿万观众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帝企鹅日记》的续集，早在宣布引进之初就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关注。本周五，观众期盼已久的《南极精灵们》终于又要在大荧幕登场了。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好莱坞奇幻冒险动画电影《雪怪大冒险》将于本月19号上映。人类与雪怪两个物种因为天差地别的语言、体型和居住环境等原因产生了种种误会，两大种族从互相害怕到逐渐包容的破冰之旅令人动容。第5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在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思路、新世界为主题，共设置开幕式、主宾国活动、电影展映、电影论坛、电影评审、全民电影嘉年华、闭幕式及颁奖典礼7个主题单元。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啊是越来越凉了啊！北京文艺广播提醒这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有人笑话我们，说开场这么深情了。 这歌啊，给大家多听了两句，为什么？怀怀旧哈。这歌叫 I do it for you 啊，这是谁唱的呢？这是一老牌的歌星布莱恩亚当斯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歌的原因，听这个 您名字没说全吧。 嗯， 叫 Everything I Do 啊。哎，对对对， 是吧？ Everything I Do。 哎，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后半段是吧？就是前半段你得说出来。什么事你都对做 啊。对对对， 啊，都是为了我做。 对，后来又有一个广告语根据这出来， Anything is possible 啊。 这歌的确怀旧，当年这歌我是跟着好几首歌一块听的。 哦， 首先卡萨布兰卡可能大家当时很流行哈。然后还有就是此情可待啊， 此情可待，对， 理查马克思。 哎，那么这歌之所以它有名，还因为后来有一部电影使用了这部歌，这首歌曲，对吧？这就是， 哦，你要说的是对， 侠盗王子罗宾汉。 哎，你不说都忘了今天主题什么。 哎，是吧？所以人家后来也管这个布莱恩亚当斯啊叫做这个磨砂版的罗宾汉哈。 你不信你问啊，就是像我这个水平的啊，就是知道布莱恩亚当斯就这首。 就这 事实上确实很有名啊， 对，他的代表作啊。那么这个是罗宾汉，这个就更有名了。 哎， 为什么要说罗宾汉呢？因为就是称为英国水浒传嘛，是吧？确实啊， 前面有侠盗两个字。 哎，对，哎， 特别能对应咱们这民间传说当中的很多人物。 对，这个罗宾汉再从头说，怎么就莫名其妙说罗宾汉啊？最近这个狮门影业公布了一个重启版的罗宾汉的预告片啊。这个罗宾汉叫做起源啊，这个说的是就是重启了啊。咱一会儿再说重启，先说这部电影的来头，来势汹汹啊。预告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谁演罗宾汉呢？就是王牌特工扮演者塔伦·艾格顿啊。 哦，年轻那位。 哎，外号叫蛋蛋，是吧？扮演了这个盗贼之王，原来是特工，现在是盗贼。哎，他这个影片也打造，虽然讲的是过去的事儿，但是打造的是一种很现代的一种风格哈。全新演绎了，就用今天的视角演绎了这个传奇。另外再看一看，影片当中还汇聚了大量的实力派，甚至是奥斯卡级别的 演员啊，首先有这个杰米福克斯啊，演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经典的角色了，扮演的是这个小约翰，也就是他的导师了 啊。 另外还有杰米多南在五十度灰当中有非常这个精彩演出的、 哦、 啊，他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谁呀、啊？头号玩家里边那个反派，这个本门德尔森啊，继续演反派。就是那个诺丁汉郡长 哦，跟罗宾汉一直作对那个， 对， 嗯， 然后罗宾汉的这个情人妹的玛丽安是谁演的呢？是伊夫修森啊，他来演的，而且这伊夫修森呢，就是看着特别像老版的那个那个玛丽安，就不是那种小窄脸瘦瘦的，也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那个 丰满型的， 哎，对，就是小圆脸 啊，有点像，有点真有点像蜘蛛侠的那个媳妇似的，是吧？哎， 这联系的这。 因为那个杰米福克斯是蜘蛛侠的对手 哦， 这是这都先不说，最大牌的在后边啊。制作人是谁？小李啊， 哦，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对，那这个电影呢是2018年11月21号在北美上映， 下个月。 哎，对了，中国观众应该是很快就能够看到这个电影，但 我们等待这个引进的消息。 对啊，具体的日期咱们等待一下会告诉大家啊。 这家伙弄了这么多的大腕儿， 哎， 演罗宾汉 是。这个电影啊，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儿，就让我想到了咱们这期节目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说说， 嗯， 就是重启这俩字儿，哎，重启， 重启嘛， 啊， 电脑一死机，重启。 对对对，我每年看见张帆，我都不知道他是重启第几回的，是吧？确实啊，这个重启，其实这两年的重启的电影是很多的啊。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说这个概念哈、啊，重启跟翻拍是不一样的。你看是不是容易特容易混淆， 明明就是一回事嘛，两个 不一回事 说法嘛， 哎，不一回事啊。翻拍是什么意思啊？翻拍一般用来致敬原版电影或电视剧，也就是说在影片的视觉效果、摄影风格、社会相关度、主题等方面虽然有一些更新啊，也可以在新作当中加入导演的独特视角，也可能是将这别的国家影片换成本国的这个班底特定的文化氛围，这都可以换，但是 这是叫什么 翻拍， 这是翻拍的， 对，翻拍。但是呢，就是你对于这个题材，或者说对于这个影片的这个风格、故事，一定会有一种更亲密、更深刻的理解，就是它有原来的某种影子。 哦，没 听懂。 就是翻拍是最大可能的， 嗯， 把原来那个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哦、 但是当然会有新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你会 时代， 它那个影子就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叫翻拍嘛、 核心的东西没有太大变化， 就是哪国版或者是哪年的版， 翻拍 这叫翻拍。 嗯、 重启那就是对吧？我一见到你说，哎，你忘了 我死机了， 你死机之后重启、嗯，重启就是对原材料要有一个全面的改革。要重新成像，甚至重新设计概念，做成新的系列。 嗯， 也许和原版除了题目、角色，部分相同，剧情和人物关系可能都会特别大的变化。当然了，这就是风险也特别大啊，就甚至是重打锣鼓另开张了、 嗯。 哎，那么重启的电影电视剧呢，也可能会保留一些相似的角色的名字啊，某些重大的剧情点啊、主题什么的也可能会保留，但是总体来说是。就是打回重建，这个就是重启。说白了吧，这个重启应该是比翻拍来的这个修改的应该是更大的， 嗯， 它的这种改变也应该是更多的。 听你这么一讲吧，就是你回忆一下过去叫翻拍的或者重启的，其实有时候还挺模糊的。 嗯， 就现在这个翻拍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忠于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翻拍的那些标准了。 哎， 有的时候它改动也很大。 对， 所以到底哪些是翻拍，哪些重启的呢？我觉得可能今天我们。稍微的梳理一下、 嗯、 就可以得到部分答案。 哎，这个这两年翻拍和重启的电影非常多，我就是重点盘点一下重启的啊，咱先简单说，一会儿咱们再具体听。首先你看啊，2016年由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扮演的人猿泰山重启制作《泰山归来》，人缘不是很好啊， 这算是重启吗？ 重启， 重启。 对，道恩·强森2017年拍摄了重启版本的《海滩救援队》 哦， 啊，《海滩救援队》原来是电视剧啊、 嗯， 是这个谁，哈塞尔霍夫，就是霹雳游侠，他来演的啊。 后来是交给巨石演， 哎，就是重启了。2017年 ，DJ 卡鲁索召回范迪塞尔，重启了《极限特工》。 嗯， 这个是标准的重启，为什么呢？就是说原来拍两部不拍了，啊，现在重启系列，就是说我还在 在我还要拍系列， 嗯， 哎，把这个项目重新捡起来了， 这个能理解啊， 对， 就是根本跟原来它是有联系的，但是它绝对不是对原来故事的重拍， 对， 它是把这个系列又重新给启动了， 哎，而这个但是极限特工吧， 就是烂尾楼后来又重新修， 对 吧？ 这个说据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对光头明星一直都是比较宽容的，是吧？陈佩斯啊，孟非啊，是吧？哎呀，郭达呀，什么头发多长？这所以就是我们特别喜欢范迪塞尔啊， 范迪塞尔， 因为这个电影在别的地方，在其他国家影响力，哎，跟当年 一般是吧？ 没有办法比啊，差太多了。另外离比较近的了，2018年古墓丽影缘起之战， 啊，这叫重启， 哎，重启了，就是说我重新找演员啊来拍。 而且拍了不同的故事了， 相同的主题可以说， 主题，嗯， 对吧， 嗯？ 相同的这个氛围和这个风格吧，哎， 就是对于原著来讲嘛，你拍了这部分， 嗯， 后来我找了另外一个演员拍另外一部分， 哎呀，对，这个，然后呢，就反正这个很多人说确实比不了那个当年那个版本啊，大家不是很满意哈。然后就是他不是号称太平公主嘛，是吧？啊，理查维坎德啊， 他又来了 啊。然后还有一系列的，嗯，就这些年有一系列的毁童年重启系列嘛，对吧？ 啊啊， 机械战警重启了， 嗯嗯， 铁血战士啊， 嗯， 新版的终结者，很多人认为也不好看， 嗯， 啊。然后印第安纳琼斯，你看看。 因为琼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重启方法， 嗯， 就是他这个系列人物还是没有变， 对， 而且包括演员都没有变， 嗯， 但是呢，这搁置多年， 哎， 这工程停工了，后来重启了。 最要命的就是汤姆·克鲁斯重启的木乃伊， 木乃伊这个重启是很失败的， 对啊，只有2015年的神奇四侠做到了与他们都不一样啊，就是2005年那版很烂，他重启之后更烂，嗯，这就是。反正我看到了这些年的重启之后， 那你要对比这么多的重启的话，这个罗宾汉的重启啊，我是不太了解说这个重启当中这个标准到底有多细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重启它恐怕还是说就拿了同样是一个罗宾汉这个题材，叫罗宾汉这个故事， 嗯， 完全换了所有的东西，对吧？ 嗯， 为什么叫它叫起源是吧？ 对， 是叫起源啊， 起源， 起源这个词儿现在用到电影的副标题也挺多的。 你看啊，那个艾丽夏维坎德的那个是吧，他的那个重启的那个安吉丽娜 那个古墓丽影是吧？ 古墓丽影，他也叫 起源 啊，这都叫这个。 就是你拍了多少不重要，我现在往根儿上跑， 嗯， 这是起源。 对，起源，啊，我从头拍啊。好，那究竟这电影什么感觉？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啊，听一听他预告片当中的一个部分。You're not Robin of Locksley anymore. You're Robin Hood. You were a lord.Now you get to be a thief. And I'm going to show you how. Shoot me. Please. You have to be a warrior. Fast as you can. Faster. What are you doing to my coat?When do I actually get to, you know, steal? Well, sugar, there's been whispers of a thief. I'm the law and order here. Any talk of the thief, bring it to me. One thing keeps him in power.The money, we steal it. Want to hit the treasury itself? Set up a meeting. Everyone is with us. This is our shot. Here's the... 其实觉得前面的音乐特别像007、 嗯，哎，对对对，他就是 这怎么是能是罗宾汉呢，哎？明明是詹姆斯邦德。 哎，其实他的那个整体的感觉啊，就是挺现代的。当然，他讲的是那个年代的事儿， 而他讲的就是英国的事儿， 对， 特英式的那种， 嗯， 英国范儿的。 但是你这是布景啊，对吧？这个人的装备啊什么的，他肯定他是过去的那些。但是他这个剪辑的节奏啊，包括他的表现手法呀，还有这甚至这种幽默的方式都比较现代 啊。那刚才我为什么要提007？ 嗯， 这个007这个事情啊，它因为都是起源于英国的东西啊， 嗯， 007这个特工故事来源英国，然后罗宾汉故事是英国的传奇故事。你要说这个罗宾汉这个电影的版本啊，跟007还真有不解之缘呢。 哦， 你听我跟你讲这个007，哦，不是，听你讲这个罗宾汉 啊，罗宾汉他怎么被拍成各个版本的啊？ 啊， 早在这1938年的时候，资料当中显示说，卡萨布兰卡的导演迈克尔·柯蒂兹就拍过一版。罗宾汉， 嗯， 这个罗宾汉呢，当时艾尔罗·弗林主演， 这个演员他就是因为罗宾汉这部电影飞升影坛， 嗯， 这是第一次啊，1938年就有罗宾汉的电影了。1952年第二部罗宾汉电影，我要说的重点就来了，他跟007就有关了。 嗯， 这个电影啊，他的主演叫托德，这个人可能大家不熟悉，哦，但是要说这个人他曾经要演的一个角色啊，后来没演成。 嗯， 他当年是伊恩弗莱明首选的007的演员， 哦， 结果他由于档期的关系他错过了， 然后也 让谁得了便宜了呢？ 啊， 肖恩康纳利 得便宜了。 哎， 啊， 这就是007跟他的第一次结缘。 哦，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到了1973年，迪士尼的一部动画片叫《罗宾汉》。这个罗宾汉是怎么拍的？刚才我在问赵亮一个问题，我说你记不记得有动画片《罗宾汉》呢？赵亮说记得。我说你看过那个的是日本版的那个罗宾汉，还是英国还是这个迪士尼的罗宾汉？赵亮说那肯定是这个迪士尼的动画罗宾汉。我说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画片他拍罗宾汉他用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把罗宾汉都动物化了，罗宾汉是一只狐狸，然后其他的你看里面拍的这个罗宾汉跟他最有联系的他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那个狮心王啊，理查的姑妈，不是理查嘛，是吧？狮心王理查，哎，这理查是什么呢？就是狮子。这个动画片拍的好吧。然后到了1976年又有一版罗宾汉出现了，这版罗宾汉叫罗宾汉与玛丽安，玛丽安就是他那个爱人嘛。 嗯嗯嗯， 这是谁演的呀？又007又来了 啊， 肖恩康纳利演的007，不是演的这个罗宾汉。嗨，今天来的007完了啊， 串了 啊， 串台 演罗宾汉，而且演的是就是他们说是卸了顶的罗宾汉， 哦， 啊，演年龄大的罗宾汉， 哦， 谁演的玛丽安？ 嗯， 赫本演的玛丽安，岁数也不年轻了，这是1976年版的 啊。 接下来还有就是再往后说就大家就熟悉了， 嗯， 到了1991年凯文科斯特纳的那版罗宾汉，就是刚才给大家听的那个， 嗯 啊，这个 主题歌， 哎，他是第五版，然后到第六版是2009年拉塞尔克劳。拉塞尔·克劳这版应该大家更熟悉，就是那个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这版。 嗯， 你看，这007和罗宾汉的故事啊，这个渊源在当中不停的转换。 哎，这个就是古有罗宾汉，今有007，是吧？这次又是一个特工，是吧？演了这个， 对对，又是特工， 特工啊， 哎， 还是英国特工， 艾伦塔，不是塔伦·艾格顿， 塔伦·艾格顿 啊。 哎，这个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凯文·雷诺兹执导凯文·科斯特纳的这一版啊，我觉得真的很好看。那时候 这是小时候的回忆 啊。摩根·弗瑞曼呢，还是身体还是比较健硕的啊。 嗯嗯， 这远征这个后来经常客串大烂片是不一样了啊。咱们来听一个片段吧，这就是罗宾汉和这个亚森讨论什么呢？讨论这个亚森是为何被判死刑的？因为这个电影一开始就是两个人从这死囚牢里边是吧？ 嗯， 一起合伙越狱出来了啊。来，咱们来听听他们从监狱跑出来之后两个人的一番对话，来自老版的《侠盗王子》罗宾汉。 为什么总是走在我的后面？ 哦，在你的国家里我不是异教徒吗？ 让人认为我是你的奴隶比是你的朋友更安全点。你是一个头脑清晰的异教徒，可关于自己你什么都没告诉我。你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吗？啊， 意思是伟大的人。 伟大的人？真的吗？是你给自己起的名字吗？我只是开个玩笑。阿基姆，伟大的人，我到家了。呼，哈哈。看，冬青树，不少的女孩子在圣诞节时在它下面吻我。 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和女人谈话从不用植物去迷惑她们。 你懂女人吗？ 基督徒。我来自一个美女如云的地方，他们能使男人神魂颠倒，男人甚至会为女人而死。 等一等，那就是你被判死刑的原因吗？因为一个女人？哈哈，说对了，肯定是这样。 快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了。 哎，你这坏蛋，他是谁？校长的女儿？别人的妻子？哎，快说呀。哎，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鬼国家里没有太阳吗？哪边是冬啊？哪边是冬啊？ 告诉我他的名字。 东边。 他的名字

八面煞星跃上大银幕。 哦， 三年之后，《金钱本色》马丁·齐克塞斯执导的，哎，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在这之后就红了啊，晋升到一线， 嗯， 然后演了这个《深渊》，包括这个《侠盗罗宾汉》。 深渊里面有他。 哎，90年代中期他一度是退出影坛了，后来1999年又复出了。2000年在《完美风暴》当中饰演了那个渔船的船长。我是怎么就是发现他有点眼熟呢？去年这个漫威的这个《惩罚者》的剧集当中，他演了一个情报局的局长，这个人也叫 Marine。 他老演跟自己的名字 永远演 Marine。我 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命名的时候，因为有想到让他来演，就特意让他用这个名。当然，这个名字好像 Marine 啊，这个有点像男性的这个名字啊，这不是那个女性那个玛丽了，但是。就反正这名字都是跟那个差不多啊。 但是最有名的，我们刚才提到这1991年版的这个 《 侠盗罗宾汉》啊， 嗯， 他还是在整个罗宾汉系列当中可能是最突出的一部，大家印象也最深刻的一部。 大家看他那个形象，就是娃娃脸，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天使的面庞。 明白了，你就喜欢娃娃脸。 对，我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次的重启啊，这次重启当中的，就我刚才说了，就是演这个玛丽瑞德玛丽安的这个。伊夫·休森，他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有向那个老板致敬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就是跟这个演艾格顿的另一半的是吧？ 哎，对了， 罗宾汉另一半的、 啊。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老板的啊，这个老板的当中呢，就是到结尾高潮戏的部分，这个《侠盗罗宾汉》跟他这个亚森两个人是坐着那个，就是咱中国叫投石车是吧？ 嗯， 直接嘣给扔到那个城墙上去了啊！ 哦，那个时候就有这招。我后来不是在印度电影里看到 吗？发射上去了啊！来，咱们听听这段，他怎么样解救？ 哎呀，可见这对你的爱情观有多大影响啊！ 解救玛丽安啊！ 往这边跑，到城墙那去！郡长大人，这就是你所谓的控制局面吗？住嘴！你是个笨蛋！跟我来！ 今晚一定发现哈利·马克尔，我和你们不是一个国家的人，但我是一名战士，我与罗宾汉并肩作战，对抗一个践踏了你们的暴君。如果你们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反抗，和罗宾汉在一起。 你的生命来守门，去把主教带到我房里去，快点，快点！ 他值得吗？值得为他去死？ 那句台词又出现了，经典的 值得为他去死。 哎，这个就是其实跟前面呼应的特别紧啊。 今天听起来这个配音可能就是当年的这个痕迹太重了啊，但是依然可以想见当时这个很多的镜头来反映那位就是劫富济贫啊，反抗暴政的罗宾汉的故事。这个罗宾汉这个故事永远都跟那个时代是联系在一起的。你看他的讲这个英国的那一段历史之前，之后啊，在这之前我们没有看到过。我发现在这之后，我们可能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梅尔吉普森的那部， 嗯， 就是演这个苏格兰当时啊，怎么样跟英格兰作战， 嗯， 在这之前就是罗宾汉这个印象很深，然后这个侠盗的形象呢，我发现又有这么几个，你在我们看到的外国电影当中，佐罗是侠盗， 嗯， 是吧， 嗯， 黑郁金香是侠盗， 嗯， 然后就是这个谁，这个罗宾汉，他是一个就永远是一个符号， 罗宾汉他这个生活的年代，就是他活跃的年代是1160年到1247年的英国， 这当时是有这个，就是说在十字军东征是吧？ 对， 那个历史过程当中， 巧合的是，就公元11世纪到12世纪嘛，这正好是我们《水浒传》这英雄人物活跃的时间。 哦、真的， 哎，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历史上宋江的这个梁山伯起义爆发了。 哎，你要这么讲，我跟你再讲个联系 啊， 就是这个罗宾汉的传说有很多版本， 嗯， 其中一版本呢，就是说他可能是就是这个狮心王理查嘛，去这个东征的路上，就是十字军东征路上呢是带着他的， 嗯， 有一种版本是带着他，他是在队伍当中的， 哦， 他当时是参军的， 哦， 后来他打完仗回来的时候， 嗯， 发现这个家园被毁了， 嗯， 就是他的这个土地被人家给夺走了，就是诺丁汉那个郡长嘛， 嗯， 然后呢，他就 反抗，进入陆林，到森林里面去了，就变成侠盗。 嗯、 你发现这个故事跟哪个很像啊？就是跟，这个拉塞尔·克劳那个演那个。嗯决斗士、 哦，决斗士， 是不是有那个影子吗？ 哦、对， 他对那个是在罗马，对吧？ 嗯、 这个是在英国历史上。然后还有一段是说，这个版本里面有一段说，这个狮心王理查啊被俘了， 嗯， 被俘了呢是要赎金，要赎回去， 嗯。 结果呢，英国这个觊觎王位的这个王子啊，不赎他爸爸 啊， 哎，你发现跟。宋代又联系起来了， 对， 是吧？ 对， 哎，就不愿意迎回二弟啊， 嗯， 是吧？ 好嘛， 哎，罗宾汉在里边起个什么作用呢？他其实就是要拥护原来的这个君主， 对， 哎，要迎他回 来，嗯，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跟咱们国家一对比，这给大家一个启示啊，我们来也小小对比一下，看看各位心目当中这个罗宾汉，如果您能对应咱们这历史上的人物的话，你觉得是哪个人物？ 是吧？ 好吧， 啊。我觉得对不上，小李广花荣是从这个技术上 建设的好是吧？ 对啊， 技术好 啊，精灵王子啊，这个很多朋友都那个发言了，那稍微看几个神说了啊，蜘蛛侠重启了两次，对他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叫漫威电影也好 ，DC 电影，超级英雄这个电影宇宙啊，他为了能跟这个宇宙形成一个网络，他就得重启。蜘蛛侠重启两回，终于和复仇者联盟挂钩了啊！ 他是往这路上走呢。 他可真是重启，那故事就是那个故事， 就是那故事， 一点不变啊！只不过是发生的年代，还有这个周围的这个事情，以及跟其他英雄的联系发生了变化啊！ 所以这位朋友，你看《父与子规》这位朋友，他解释他理解的重启和翻拍，他说重启，我认为是首先应该拥有原 IP 的所有权，可以彻底修改原来的故事，建立新的关系和三观。那翻拍呢，只是在原 IP 的基础上把原故事进行延伸。 哎， 他是这意思。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回顾一部重启的电影。哎呦，这个电影的老版本啊，我是颇有印象啊。这小时候看这个电影，哎呀，爱的不行。因为那时候看电影人也少，因为看这种就是俊男美女啊，又有野性的这个呼唤啊， 比罗宾汉那个森林里还厉害。 那原始森林这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人猿泰山啊。人猿泰山呢、 哦、这还是一爱情故事。 哎，这人猿泰山我们先来听一个稍微近一点的吧。有一动画片你记得吗？ 嗯，非常有名的 好多版啊，咱们先来听一听。 周华健不是还给那动画片唱歌吗？ 哎，说来就来了。 只有他吗？ 对，花豹杀了他全家。 你确定？ 我确定，除了他没有别人了。 那你留着他吧。 哥查，我知道他会是个好儿子的。 我说他可以留下，没说他可以做我儿子。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 那你要叫他什么呢？ 我要叫他泰山。 泰山，好吧，反正是你的小孩。 好了，小小姐，快来吧，你该上床了。 哦、妈。 不行， 五分钟 不行， 两分钟 不行， 一分钟可以吧？ 哦，乖乖，哦乖，嘘，不要哭，我在这儿，乖乖，不要怕啊！ 不要再哭了，不要难过了，把你的手握紧握。我会在你身边保护着你，陪伴着你，不要哭。 怀中的你笑却坚强，我的双臂给你爱和温暖，谁都拉不开我们的爱，陪伴着你，别再哭。 哎，这个 这一句一出来就是啊， 哎，特别的这个印象深刻。 你要想到泰山的下巴了 啊， 我说的是周华健的下巴。 哎，不过这一个版本啊，虽然它还挺好看的，而且比较经典，但是它还不是我最原始那记忆啊。我小时候那个记忆，那真是太难以磨灭了。 在重启之前，起源的时候是哪个记忆？哎， 这个起源的比较早啊，这个电影是1981年的这个。泰山，人猿泰山， 1981年， 动 画片是 动画片应该是90年代 那你81年这个是真人版？ 真人版啊、哦，真人版啊。但是就是很遗憾的是，我实在找不到普通话配音了啊。 我说这都18年了，他在这回忆81年了、啊。 我小时候看的时候，确实是普通话配音啊。啊，这个在电影院里看的、啊、而且是黑白的啊，非常的好看啊，因为这个电影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是两种文明的一个对抗啊、 嗯嗯、 这个张力是很强大的、嗯、最后当这个邪恶的啊这个势力到了这个森林，想要把所有就想要把这人抓走，把泰山抓走的时候，这泰山就是运用了最原始的力量，所有动物全都听他 啊，对，他是指挥动物的， 对，那时候看这个特别过瘾啊、嗯、来咱给大家听这么一点，这是英文原声的，但这点英文呢非常简单啊，咱们都能听明白，这个是 他跟动物说的 呢、不是 不是， 这是女孩，就是这个女孩等于见到泰山之后呢，女孩的父亲是要把这个泰山给干掉 啊， 这女孩的这一番对话、 嗯、 咱们来听一听。 Jay, do you know what he wants? What this ape wants? He's not an ape He is an ape. He lives like an ape. He kills like an ape. But do you understand what he wants? You know everything. Well, this ape, son of a bitch, wants you. 怎么样？刚才那番对话虽然简单，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很有层次的， 嗯， 很有张力啊、嗯、这个他父亲问他说，这是个什么东西、 嗯、 这个猩猩是什么东西、 嗯、 女孩就说他不是猩猩、 嗯、 啊、 嗯、 He's not ape、 嗯、 啊、 嗯、 然后他父亲马上反驳他说，他像猩猩一样的吃饭和生活、 嗯、 他像猩猩一样的杀人、 嗯、 啊、 嗯、 然后女孩说，你就知道 everything 吗？什么事情你都知道吗、 嗯、 啊，然后这个父亲马上说，他想要你，所以你要想一想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嗯， 其实你能看到这个父亲虽然他是很这个就是极端的、 嗯、 但是他什么，他要保护女儿， 嗯， 但而且他还很恐惧，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物种、 嗯、对 对吧， 你刚才说的这是文明冲突， 哎、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回头看这个电影确实很经典，你别看这台词、嗯、英文我居然都能听懂啊、 嗯、你找到知音了啊， 哎 苏梅亚玛跟你说真人版前一阵子在家里机顶和高清电影频道看了， 哦， 黑白的， 嗯， 那可真是啊，那么早、 嗯、 他说、 嗯 说实话觉得不错，就是英语不好啊，这个画面和听力拼凑、嗯、 啊，您也看了这个版本了啊、嗯、确实啊，我觉得啊这个你要重启从这个剧本上你就真得下功夫，不能说呢这个老方新药就借着他这个原来这名头是吧，拿过来就这么重新这一拍。 哎，我插句话、嗯、刚才这个泰山后来重启的一版、嗯、你记不记得是那个人演的， 嗯， 就是那个最早木乃伊里面那个家伙。 哦， 记他了， 哦， 他，然后他用一头长发， 他演过《地心引力》， 对 吧？ 他演过泰山， 叫什么布莱恩，叫什么来着？啊，他演过泰山的啊， 对，我如果没记错的，一定是他演的， 啊、 他那眼睛特别的有意思， 啊、 老瞪着、 嗯，对对对，大眼睛啊、哦，他演过泰山，哦，真没想到啊。其实这个时间不多了，跟大伙儿再说说吧。未来啊，我们将会有一大批的重启电影跟我们见面。现在我们看到比较成功的重启的两个系列，《侏罗纪公园》这是重启的系列， 嗯、 对吧？ 嗯， 《星球大战》已经重启也结束了， 对，它是要再次重启， 再次重启， 重启， 哎、 嗯， 这个那看来就是说，它还是要拍这个故事，重新拍。就还是那个， 就是我一直跟你有分歧，就在于它是不是要重新拍这个故事， 嗯、 或者它是要延伸故事、 嗯？ 延伸故事也叫重启啊？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把这故事再拍一遍，这就正儿八经的重启。但是你再拍，你肯定跟原来不一样。 嗯、 但是它基本的，你像 你说我要拍新故事，就不叫标准的重启是吗？ 对，是这样的。如果你拍着新故事，你是接着原来那个东西去拍的， 嗯， 哎，那可能就是延续那个系列又拍了。你比如说明年的这一部《壮志凌云》呐，朋友们，《壮志凌云》呐， 早上、 啊、 看微博看到那个、 啊、 汤姆克鲁斯又骑摩托车了 啊，这。你说这是重启啊还是续集啊，等了30年的续集啊、 嗯、 啊，期待一下啊。然后这个终结者6是一部重启之作，因为是詹姆斯卡梅隆导演执导、 哦、 啊，据说是明年9月份上映，但是据说啊、 嗯、 我也不知道9月份他是拍阿凡达呢还是在玩水是吧，这都不好说。 就千万不要像糊涂旁观者评价的这样、 啊、 他说这个重拍或者他讲今天重启啊，他说也是江郎才尽了吗？说来说去就是好剧本和好故事太难找了。 嗯， 真像有说的那样，故事已经讲完了吗？ 嗯， 我觉得有好故事应该是讲不完的。